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开封志怪》，作者尾鱼，主播青灵，小编 C，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 流不走月光，替我守在小轩窗。 端木翠全然没有听进去，他呆呆地看着杨戬的脸，忽然道， 我记得我刚上战场的时候打过败仗，那时候我觉得给上父丢脸，一个人躲起来哭，上父找到我，把我给骂了一顿。 杨戬一怔，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突然提起此劫，但还是体贴的顺着他说道， 然后呢？ 然后我就很少哭了，因为眼泪不能帮我打胜仗，也没有人在意我哭还是不哭，痛还是不痛。 然后呢？ 杨戬深吸一口气，压服下心头的三色之意。端木翠面上泪痕犹湿，唇角却绽出温柔微笑来。 但是在展昭面前，我总是哭，有时不当哭，也要狠狠哭一场。大哥，我可笑不可笑？ 杨戬不知该如何回答他。端木翠轻轻扶进杨戬怀中。 大哥，我或许脾气不好，不懂事，但是事涉大体，我总还是知进退的，我不会让你为难，也不会提过分的要求，只有一件事，请务必答应我，送我去看看展昭。 杨戬沉默。 我答应过展昭，和他做一家人，现在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外头，我要去送他一程，一家人理当是这样的，是不是？ 好。 展昭乔装改扮，星夜兼程，第四日的傍晚到达星州城郊外。星州城是西夏都城，自七年前夏主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继夏国公位之后，西夏和宋的关系便日趋紧张。李元昊先弃李姓，自称为名士，自此后几年订立西夏自己的年号，建宫殿，立文武班，颁布突发令，并派大军攻取吐蕃的瓜州、沙州、肃州，俨然已成笼罩宋土的一块阴云了。而这块阴云在去岁隐有变电雷雨之势，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宋廷极为愤怒，双方关系正式破裂。有传说李元昊意欲对大宋谋战，也正是因为这个，庞太师所属的暗卫入松堂在兴州活动事趋频繁，希望能够刺探到更多的西夏军情以应不测。这一趟急令到兴州，怕是入松堂这边有了什么纰漏，兴州内外盘查甚严，加上党项人突发，与宋人更是有别。展昭即便穿了胡服，也无法遮掩发上差别，若是身着斗笠围巾，更是平白惹人生疑，因此只得远远避开，依着联络秘法，趁着夜黑无人，在晋东城墙下手处寻着了一块松动的砖石，用粉石在上面画了一棵小小的松树。第二日清晨，如他所料，一队出城的马帮和一队进城的货队在城门口因为一点小事而争执起来，撒泼式的争斗引发了城门兵卫的哈哈大笑，指手画脚，一片扰攘之中，谁也未曾留意到马帮的一人偷偷溜了开去，再回来时栗子帽低压，已换成了展昭。事情的结果，马帮的马夫头破血流，倒地不起， 展昭和另一人抬了他的头角入城去找医馆。因着马帮出城时皆已验过路条，守城兵卫不以为意，摆了摆手放行。一路上马夫哼哼哈哈，并不露有异样，展昭不动声色，也不出言询问。不多时到了挑帘的医馆，馆中有不少求医的党校百姓等候，马夫很是恃强的大叫： 大夫，快给咱瞧瞧，咱池上一池可就死人了。 那大夫掀了掀眼皮，很是嫌恶地挥挥手： 送到后头去，空了再说。 马夫很是不情愿，大嚷大叫着被送入了后院。求医者中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还有人出言称赞： 哼，凭什么他先看，就该这么杀着他的威风。大夫，他若同你胡闹，我第一个不依。 一片附和哄闹声中，三人疾步走进后院。那马夫不再哼哈，敏捷地下地，四下警醒地打量一回，压低声音向展昭道： 随我来。 展昭心中好生赞他们行事滴水不漏，进了屋先拐去书房。展昭心中已猜了个大概，果然那马夫挪了挪架上的青花瓷瓶，折折伸过，挨着整面墙的书架移了半盘开来，露出一条向下的幽深石阶。直到一行人进了地道，那马夫才向展昭见礼： 入松堂堂主旗下齐德胜，见过展大人。 展昭略一拱拳： 不敢当。 齐德胜上下打量了一回展昭： 听说展大人被称作南武林的第一把剑，又称南侠，剑法卓绝，一手绣剑的功夫更是惊人，可有这回事？ 这话说得有几分无理，只是久在北地之人说话多半如此大大咧咧。展昭微微一笑，并不略萦心上： 那都是江湖朋友谬赞了。 谬不谬赞不知道，不过兄弟只信一句话，是驴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便知。 他自顾自说笑间已到了一处上行石阶，石阶顶头处是一块铁板，下头坠着拉环。齐德胜先行一步，附耳过去听了听动静，这才伸手一撑，将铁板自下而上掀开出来。四下一看，却是身在一处嶙峋假山石之中。透过山石孔洞看出去，可以见到一盘干净宽敞的院落和顶上瓦蓝色的天空。方向院中行了两步，齐德胜回身向他拱手： 展大人，还请在此稍后。 客随主便，展昭旋即止步，齐德胜带同行的那人一走，便再无音信。空空的院落显得分外寂静。这一行虽然顺畅，展昭却是不敢片刻掉以轻心，手中紧握巨阙，另一手拿住栗子帽，步子轻移，原地踱了几回。正信步间，忽听得背后嗖嗖风声，似是什么暗器分上中下三路过来。展昭心下一凛，不及回身，一招踢云纵，生生将身子拔高了三四丈高。与此同时，耳边来势腕上使力，手中的栗子帽如飞梭般悬降出去。这一招使得回旋巧劲，那帽子看似飞去，实则打了个旋儿又飞降回来。展昭手臂伸长，擒了那帽子在手，仔细看时，帽身上下不同位置分插着三支袖箭，那袖箭的样式跟他的袖箭极是相似。展昭心下生疑，正寻思处，身后脚步升起，有人哈哈大笑着迎出来： 果然不愧是南侠，这番规避的身法你认第二，这世上绝无人敢认第一的。 展昭一怔，忙回过头来，就见一齐长身形的男子含笑迎出，身后不远处跟着齐德胜。那男子一身绯色锦袍，袍上暗金线绣着大盘盛放的牡丹纹样，银色腰带，面貌极是俊秀，只是眸光阴鸷了些。展昭夜已猜到对方是在试探自己的功夫，淡淡一笑， 举步迎上，行到帐余处，两人几乎是同时伸手抱拳。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一世风霜，偶一山微